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7月6号向他的太阳像敬献了花篮。献花仪式由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执行书记和成员，以及我国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。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献花篮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